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相约今夜有戏，我是今天的主播彭宇。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所以说呢，我今天还给各位朋友请来了一位颜值爆表的女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掌声欢迎陆荣。 Hello， 大家好，很开心来到今夜有戏。这期呢，我们会说到一位实力与颜值兼具的演员，是谁呢？来，你来揭晓一下。 可以啊，还给朋友们留了一个悬念。好，那就我来揭晓。那这个人呢，就是活跃在电影和综艺节目的邓超了。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是他的粉丝，其实主播我也算是他的铁粉啊。 嗯，接下来呢，我们会从他的成名作到《烈日灼心》，再到2017年的新作《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和《乘风破浪》几部作品介绍到邓超。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向大家介绍最近热播的剧目，并且进行我们的戏中戏环节。我现在对戏中戏是非常期待啊。 好了好了，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邓超被世人熟知是在2002年拍摄的首部担任主角的电视剧《少年天子》里，其中他饰演了顺治帝福临，他也因此得名了“皇帝专业户”这样的称号啊。2005年，邓超凭借高希希导演的军旅剧《幸福像花儿一样》成功转型，剧集荣获了飞天奖、金星奖和学院奖，还有北京文艺奖等奖项。其中呢，邓超扮演的白杨是个有点小心眼、孩子气的晚熟大男孩。有着嚣张跋扈一面的高干子弟，他固执地追求杜鹃，其可爱浪漫的一面打动了杜鹃，结婚后却因为各种矛盾，这段不成熟的婚姻给两个年轻人带来了不少的困惑和矛盾，性格充满缺点却被邓超演绎出了真实的魅力。 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部剧呢也是邓超和孙俪爱情的开始，所以也是非常受人关注。 2015年，邓超凭借着《烈日灼心》获得了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的金爵奖。这部故事呢，讲的主要是三个结拜的兄弟共同抚养一个孤女，多年来一直潜藏在城市的角落。一名出租车司机帮助了无数人，却从来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一名协警除暴安良，却从来没有想过升迁入职；一名渔夫每天照料着孤儿的生活，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内心暗涌。直到种种巧合之下，警察伊谷春以及他的妹妹伊谷夏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神秘交织，他们的命运也就此改变，曾轰动一时的惊天大案浮出水面。在演戏过程之中，邓超呢为了保持在《烈日灼心》里面有这个抑郁的这个状态，他曾经呢在拍戏的时候离群居所，甚至都没有跟这个剧组的演员打交道。比如说别的演员拍完戏之后，哎，换上便装就休息了，而邓超除了睡觉几乎就从来没有脱下那身协警服，有时呢他会直接穿着制服去吃火锅，让店家误以为出事儿。而且呢，邓超在片场的时候还多次崩溃失声痛哭，为这个他饰演的这个角色辛晓峰的身世和经历而感叹。有时呢还会在片场产生错觉，因为过度的压抑，他 他曾经在现场还有两次晕过去的这个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这部剧里面呢有一个水下戏镜头，当时地下水道的水呢那是又脏又臭啊，而邓超呢需要在水下完成一系列的动作，以整个水下戏的拍摄时间来计算，一下去就是一天。段奕宏呢在现场也一直提醒邓超注意自我保护，这个水中的细菌搞不好呢就会让皮肤溃烂。但邓超的这个职业精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和压力，最终坚持了下来。说了这么多呢，我想问一下这个陆荣啊，你对邓超在这部剧里面的表演有什么想说的没有啊？ 在《烈日灼心》之前呢，我们观众看到的似乎是邓超要转型了，因为之前的《分手大师》啊、《煎饼侠》啊等这类喜剧片给观众呈现出了那样一种的喜剧的角色，但《烈日灼心》让我看到谐星可能只是邓超他演技生涯的一部分，他的表演让我看到了一部正经、严肃、解剖人性的电影。而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每次他吸烟后用手指碾灭烟头，都是在提醒自己曾经做下的罪孽。因此邓超在电影里面饰演的角色能让我感觉到一种深入骨髓里的孤独，我想这是他对一个角色最深入的投入了。我看到过这样一段影评呀，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说邓超在这部电影里的角色是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欣赏自己与自己颜值能力匹配的好朋友，却只能与他演起我知道你在调查我，但我装作不知道，我没有在调查你，我只是在调查那件案子，恰巧你又值得怀疑，我给你机会让你放手，但是你坚持不让我死，我只好来抓你。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感情戏真的是让人不得不对邓超的演技称赞了。 刚才陆荣说的这段话呢，然后如果哪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连续重复五遍，可以向我们兑换礼品啊！这段绕口令我觉得还是说得很厉害。2017年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相信大家仍然是回味无穷。该片在适时流动溢出的鸡汤台词下，又巧妙地加入了张一白最爱拍的重庆美景，连绵山峦前的小教堂，山坡上下的石板阶梯，不仅是别样的风光，还带来了宜人的视听体验。张一白的最重一剂猛药便是压阵的男主角灵魂人物陈默，而邓超呢则将这个复杂的角色诠释到位，将幽默与深沉并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境中游刃有余的切换，片中两种情感的关系、两种身份的切换也是相当的到位。 是啊，如果说这部电影是都市生活里一面真实的镜子，那么邓超的另一部电影《乘风破浪》就是一部有喜有悲的童话故事。 没错啊，《乘风破浪》这部电影呢其实跟那些寻回情感类的电影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韩导演呢却用自己独特的冷幽默和热血青春完成了电影和现实中的父亲与世界与自己的和解。他凭借着电影中徐正太之口说出了自己简单又不简单的心愿，任世界沧桑变化，仍希望保留自己内心的不变。其中邓超饰演的徐太浪是一名职业的赛车手，性格凌厉，在事业上也是充满了簇拥和鲜花，看上去是一名成功人士，但是在情感上却有缺失，和父亲之间的代沟和不理解导致父子二人诸多的误会还有矛盾。因为一场奇妙的经历，阿浪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弟，也渐渐理解了父亲的用意。我想问一下陆荣，就是你对《乘风破浪》这部电影里面那些经典的桥段有什么印象吗？ 我觉得《乘风破浪》里面有很多细节处理的还是非常到位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呢，就是最后邓超饰演的角色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去选择了和父亲一起为六一报仇。我觉得是因为他理解了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在自己母亲怀孕的时候出去打架进监狱六年，在这里他梦回到了过去的真正意义实现了，他最终体谅了自己的父亲。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是真的被触动到了，觉得还是挺让人感动的。 对。 你把大小孩子个个抚养成人，等我到了晚年，我不能比你早死，因为不想你哭泣，但又不想失去你，到底应该怎么办？到底应该谁先去？我们告别时，请你握着我的手， 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 由我来给大家推荐两部近期热播的剧，一部呢是刚刚大结局的根据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的青春偶像剧《夏至未至》。这部剧呢虽然在播出过程中不断受到网友的质疑，但这本小说的再度提起也让很多人回忆起了青春，小白的演技更是收获了大批的粉丝。第二部呢是正在热播的由马伊琍和靳东主演的《我的前半生》，这是一部女性题材的励志大剧，剧情主要以女一号罗子君离婚后的蜕变与成长为主线，讲述了一个都市女性在面对家庭波折、情感危机、人生风雨时的坚韧、执着与努力。剧情的接地气儿近生活，尤其是罗子君的情感际遇、家庭危机，更是当下多少梦碎情断家庭的缩影。遭遇小三毁灭式的破坏，女性们该如何面对？哭哭闹闹、死缠烂打，还是振作起来、活出自己？罗子君的经历无疑为当代女性提供了足可参考且实用性超强的样本，而戏中的马伊琍充满了新鲜感，不仅造型上再一次让观众惊艳，角色的前后跨度更是展现了马伊琍爆发的角色掌控力及打动人心的到位演技。现在这部剧播到十几集，我们看到的先是她小女人的娇巧，那么接下来她所诠释的大女人的沧桑就更加引人期待了。 好了，到了我们的戏中戏环节。今天呢，我们表演的这个戏中戏就是刚才陆荣介绍的《我的前半生》里面的一个片段。来，陆荣，你简单说一下，这个是选自哪一集啊？ 这个片段呢，是《我的前半生》里面第一集的后半部分的一个片段。那接下来我来演子君，彭宇你来演贺涵，我们开始我们的戏中戏环节。 行，请开始我们的表演。 这太尬了吧？ 不尬。 涵，等一下嘛，你开车来了对吧？你没喝酒，送我一下吧。我跟你说啊，其实你带来那个海胆，现在回味一下还是很好吃的。 两个方向不顺路。 你稍微绕一下嘛，耽误不了多久的。 我晚上回家还有电话会议，不是说像你天天看电视、做面膜、睡觉，所以啊，实在抱歉。一寸光阴一寸金。嗯，电梯来了。对不起啊，下次找机会再送你。 哎，孔雀呐。哎，开门开门开门，谢谢孔先生啊。 什么孔先生，我姓贺，贺先生。 啊，对不起啊，贺大哥。 我跟你讲过了，不顺路，两个方向。 哎，你绕一下就好了，我跟你讲哦，外面下雨了。 那雨已经停了，不是已经不下了好吗？ 那必须是的，我这个鞋子啊，6000多块钱的，都是羊皮底，不能沾水的，沾水就废掉了。 那你之前明明知道下雨，为什么还要穿一双不能沾水的鞋子出来呢？ 我怎么知道天要下雨了？又不是我叫他下的喽。再说啦，这个鞋子配这个衣服好看呀，好看你懂不啦？哎呀，快走啦，你这人废话好多啦，快点快点。 那如果我刚才已经把车子开走了呢？ 那我叫唐金先来送我呀，走吧，谢谢。 我告诉你，正确的答案是你应该跟唐金借一双拖鞋再走，右拐对吧？ 哦。哎，谁让你右拐啦？ 你刚才说的右拐啊，你说对。 我是说问唐金借一双拖鞋是对的呀，快掉头。啊，师傅你慢点起步。 要不要咱们来反串一下？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有。 可以试一下。 嗯，非常好，开始吧。 等一下嘛，你开车来了对吧？你们喝酒送我一下吧。我跟你说，其实你带来那个海胆呀，现在回味一下还是很好吃的。 两个方向不顺路。 哎呦妈呀，这声音老浑厚了。 你稍微让一下嘛，耽误不了多久的。 这回家还有电话会议，不是看电视、做面膜、睡觉，所以实在抱歉，一寸光阴一寸金。电梯来了，对不起。 下次找机会再送你。 哎，孔雀男，哎，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谢谢孔先生。 什么孔先生？我姓贺，贺先生。 啊，对不起啊，贺大哥。 我跟你讲过了，不顺路，两个方向。 哎呀，你就绕一下好了。我跟你讲，外面下雨了。 雨已经停了，已经不下了，好吗？ 那地是湿的呀，我这个鞋子呀，6000多块的，都是羊皮底，不能沾水，沾水就废掉了。 那你之前明明知道下雨，为什么还要穿一双不能沾水的鞋子出门呢？ 我怎么知道天要下雨了？又不是我让它下喽。再说了，这鞋子配这个衣服好看呀，好看你懂不懂啊？啊？哎呀，快走啦！你这个人废话好多，快点快点。 那如果我刚才已经把车子开走了呢？ 那我就叫唐建下来送我呀，走吧，谢谢。 我告诉你，正确的答案是，你应该跟唐晶借一双拖鞋再走，右拐对吧？ 啊。哎，谁让你右拐了？ 是你说的对呀。 我是说问唐晶借一双拖鞋是对的呀，快掉头啊。啊，师傅你慢点起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是不是还没有听够呢？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平台。 对，也希望大家给我们节目更好的建议，有什么想听的也随时欢迎大家跟我们说。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作的一档音乐节目《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大家好，我是小英。 各位下午好，我是宇航。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里呢是一档电台 KTV， 所以希望爱好音乐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欢乐。 哪些歌适合旅游时听，哪些歌啊与旅游有关，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的微信公众号 CUC 广播台和我们互动。大家有什么与旅游有关的音乐也可以通过平台和我们分享。 暑假已经到了，相信大家都有过去旅游的计划，那这期节目我们将与柯涵和大家一起啊分享以旅游为主题的音乐，通过嘉宾柯涵的视角和大家一起谈谈哪些歌适合旅游时听，哪些歌啊与旅游有关。就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期重磅的嘉宾柯涵。来，柯涵给大家来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柯涵，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16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对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有关于旅游为主题的音乐。 对， 所以说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还有学习当中，你有抽时间去旅游一下吗？就是去散散心什么的。 那我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我觉得世界这么大，总要去看看嘛，对吧？之前我在高考毕业的时候呢去了泰国，然后泰国的时候呢待了15天。当然你出去玩没有音乐，你觉得整个生活 很 无聊，对吧？每天你白天玩完之后晚上回到宾馆，你就肯定得放点歌嗨一嗨。 那你一般喜欢听什么歌手的歌或者是乐队呢？ 我一般听的歌挺多的，我听歌的种类就非常的 爱好广泛。 对，爱好广泛。然后那段时间呢我就特别喜欢草东没有派对这个台湾的乐队，被誉为说是内地的万青。 哇塞，这个乐队厉害了，听说他的有一首歌叫大风吹也非常有名。 对，他们算是一个新乐队，但是今年就已经是很多首歌入围了金曲奖的提名。 哎，好的，那我们就来先进入这第一个环节，先 声夺人。 哎， 听一听我们柯涵是怎样一个美妙的嗓音呢？哇，我们听完了刘柯涵这首英文歌，真的感觉哇，真的很舒服。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同的演绎。这首歌其实你唱的很有故事，而且你的嗓音呢也不像小女生的嗓音，也很有磁性。哎，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啊，其实我感觉就是他的英文真的好好啊。 没有， 我真的对这种英文歌是真的拿捏不好， 拿捏不好。我们英文都不好，但是这种学霸级人物真的是。 那其实我选这首歌的原因是，我第一首学的英文歌就是这首。这首歌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听到。 难道这一首歌是一首老歌吗？ 对，这首歌非常老，非常非常非常 老。刚才听你唱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感觉蛮新的， 它就是节奏就是给人一种很轻松活泼的感觉， 对， 所以 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的 这种心态，不会 太复古。 对，但其实它是我第一首学习的英文歌，然后之前参加过一些比赛，也都是一直用这首英文歌来做一个开场， 做一个开场。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非常有意义。 哇，拿得出手的作品啊！以前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赛？就是音乐类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高中时候就参加过《十佳歌手》。 哇，哎呀，真的听了这段柯涵的演出，我真的觉得很棒。那我们今天柯涵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演出，他还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他自己觉得好听的歌曲，想分享给大家。 好，那现在呢，就需要刘柯涵给我们大家，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三首歌，适合在旅游的时候听一听。适合自己在一个人出去旅行，在宾馆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无聊，这个时候打开手机放上这样一首音乐，舒缓舒缓自己的心情。 第一首歌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刚才我喜欢的那个乐队草东没有派对，他们的大风吹。 大风吹， 对，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燥。他其实怎么说呢，他们这个乐队的歌啊并不是特别的开心小清新，他们的歌甚至说是歌词有点丧，但是大风吹这首歌前面跟后面听了是完全让人热血澎湃。 好的，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大风吹。 每个人都想当鬼， 猫带你去买玩具啊，快快拿到学校炫耀吧，孩子交点朋友吧。 完这首《大风吹》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前奏一响起，我就有一种律动的感觉。你有 吗？我觉得我听到这首歌啊，前面这一段会让我觉得像在旅游。 其实它是懒懒的， 嗯， 有一点懒懒的感觉。 就是我不用去想明天我还有工作，也不用想我明天有什么作业没有交，反正就是放松自己的心情，然后把自己全部投身到大自然当中， 活得开心就好。 嗯， 是。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在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曾能许一个愿望。 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就想要简简单单快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现在， 真情不变，留住每一寸光阴。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 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好，柯涵第一首歌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大风吹，也是你特别喜欢的这个乐队的歌曲。 对， 那第二首歌曲你要给我们介绍一个什么样风格的歌曲呢？ 第二首歌我要介绍一首英文歌， 又是英文歌， 对，又是英文歌。 学霸， 她也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女歌手，叫做 Sia， 然后一首英文歌叫做 Chandelier。 Chandelier， 对，然后我今天推荐的是他的一个钢琴伴奏版。他这首歌原来其实是一个电子音乐，有点雷鬼的感觉，但是那个版本的话听起来就非常的让人觉得嗨，电子音乐嘛。 对， 但是钢琴版的话其实是真正写出了他歌词里面有一点绝望的感觉， 就是钢琴真的是那种很清脆，很能引起大家 内心的感觉， 对，倾诉感情。 所以我要推荐这个版本的 Chandelier 给大家听。 好的，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 Chandelier。 Party girl, don't get hurt, can't feel anything, when will I learn, I push it down, I push it downI'm the one for a good time, call phones blowing up, I'm ringing my doorbell, I feel the love, feel the lov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hree. Throw 'em back till I lose count. I'm gonna swingDown, won't open my eyes. Keep my glass full until morning light. Cause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Help me, I'm holding on for dear life. Won't look down, won't open my eyes. Keep my glass full until morning light. Cause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Sun is up, I'm a mess, gotta get out nowGotta run from this, here comes the shame, here comes the shame. Oh,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hree. Throw 'em back till I lose count.Holding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cause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Yeah,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h,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h,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哇，我们听完这首稍稍有点忧伤的这首歌，真的我唤起了内心中一点记忆。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柯涵，你觉得你是不是听了这首歌也会唤起你内心中的一些故事？讲一讲 这首歌。其实西亚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他前男友在很多年前一场车祸中失去了生命，然后他那段时间就一直沉浸，就是没有走出来嘛，一直非常的 low， 特别 down， 然后他的就在那段时间进行了很多的创作，就是用音乐来表达出他内心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音乐都是这个样子，当你经历了一件事之后，你去创作，从音乐中表达出你自己，真的是另外一种感觉。 嗯，真的这首歌是真的特别棒。好的，我们听完这一首非常丧的歌，我们是不是该嗨一点了？来听听第三首歌曲是什么歌曲呢？柯涵， 第三首歌曲他同样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做张悬。他的《焰火》这首歌节奏非常的，也算是蛮嗨的。对，然后 听这个名字 《焰火》这首歌也是写给爱情的。 刚才柯涵给大家介绍的这第三首歌啊，《焰火》，其实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当中有三句歌词，是什么呢？我们相视笑着，是梦也快乐，当你穿越爱的历史向我走来，我在你眼里看尽了相恋的年代。其实啊，我觉得这首歌虽然后半部分特别的嗨，但是在这个嗨的过程当中呢，反而是一种浮夸的表现，让人深深的去体会到这个爱是多么的有意义， 浓烈， 对，多么的重要。 柯涵给大家推荐这三首啊，适合我们旅行的时候所听的歌，分别是《大风吹》、《Chandelier》和《焰火》。那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仅要听这三首推荐的歌，我们最后节目的最后啊，还要让柯涵为我们再倾情演唱一首《停格》这首歌。哎，柯涵，你为什么选这一首《停格》来奉献给大家呢？ 难道是要结束了吗？节目你就停格了吗？ 哎，有这个意思。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非常欢乐的歌，那结束的话我就想带来一首比较抒情一点。停格这首歌非常的内在， 对，蔡健雅，我觉得这一个歌手特别能唱出人的心声， 心里的感觉， 往往会从他的声音当中去找自己的影子。 是， 特别好。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柯涵走上我们的表演区间吧。 起是容易的，因为不会太久。远远的，仿佛可以触摸。留恋是不行的，因为曾经拥有。夜夜被思念缠绕着，无奈我们看懂彼此是彼此的过客，爱情是个轮廓，不可能自由。把最初的感动举起，无意的保留心中，腐朽了初衷，所以放手，所以隐藏，湿透的手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继续想。快乐是容易的，因为短暂逗留，不必算是间磨合。深爱是残忍的，阿不喜新厌旧。放手，所以隐藏，湿透的手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继续 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停格。在这首停格的这个歌曲当中呢，满满的都是那种爱情的表达。其实我们年轻人啊，要知道青春呢本来就是一件乐在其中却不知情，回想起却满是想法的事情。当我们到了中年，到了老年，我们再来回忆往事的时候，其实爱情这个东西往往会让我们泪流满面，会让我们心里再一次涟漪阵阵。 听到小英说的这一段，衍生的是让我 没有是真的听到了柯涵用这么好的声音，这么好的唱功给我们大家， 真的是谢谢柯涵。最后这一首停格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节目也到了今天的停格。 但是呢，这一档音乐电台 KTV 还是希望有更多爱好音乐的朋友可以通过这里找到我们，同时也可以找到你们自己的快乐。 谢谢，谢谢大家。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今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我是主持人宇航。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的微信公众号 CUC 广播台和我们互动，我们再见， 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博虎点秋香之腊年盛夏。 今年那么热，应该是酷暑什么之类的 啊。你是谁？ 就一名， 哎，导播又是谁？ 就一名普通的过路人 啊。我知道，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什么专业？ 新媒体专业 啊。新媒体是干嘛？ 就是大家懂的，就是什么，就是除了什么广播电视以外的新媒体，就叫新媒体 啊。虽然他说了，但是我还是不懂。好的，那我们就不尬聊了，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暑期你想带你的女朋友去做什么事？ 我觉得第一件事应该是先去附近的商场里买空调吧。 啊，哈哈，的确，最近的天气很热。然后同学，你还想带你女朋友去做什么其他什么事吗？ 去海边嘛，那么热，但是应该下下水是不是？ 啊，去海边，嗯，去哪边的海边呢？ 啊，就是，其实大家说起海边，要么就是海南，然后青岛这种地方，国内的话，要不然就是国外，就肯定是泰国、东南亚那种。但我们 泰国不会很热吗？现在？ 泰国应该现在是热到燃烧的地步，但是可能他们天天都在燃烧。 那你去了应该跟你女朋友一起变黑吧？ 不管谁去都会变黑，好吗？ 啊，好的。那你还想去哪边的海边呢？ 就是，我个人其实一直很想去日本的海边，因为好像就感觉这个地方， 日本的海边， 就提起日本，你不会第一想到海边，但它的确有些地方海边就特别美。 没有，你一提到日本，我就想到了海。 还有日本海鲜。 好的，去日本哪片海滩比较吸引你呢？ 有那个冲绳啊，我看好多网站都特别力推那个地方。啊， 冲绳是不是一片岛屿？ 群岛吧，我也个人不是很懂，就是我只能。 那你会游泳吗？ 我不会，去海边不一定要下水吧？ 那女朋友叫你下水怎么办？ 就。他可能需要牵引我，就拿根绳儿把我拴着，然后就带我一起下水， 然后把你丢到海里喂鱼，是不是？ 那我告诉你，那片海域的鱼竟然可以吃很大。 冲绳那边有什么比较吸引你的地方吗？ 就是又有海边，然后又可以买，然后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吃日料，就是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吃。又有吃的又有好看的，就非常棒的。 任浩同学不愧是一个好而且很有生活品味。你还想去其他什么地方吗？ 别的地方？ 带你的女朋友去。 还有什么呀？我想想啊。海边去过了对吧？然后就往，如果以一个吃货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选那种。 所以你到底是带你女朋友去玩，还是你自己为了去吃？ 她也很爱吃，就大家都很爱吃的情况下，就可以考虑是成都这种又 成都哦，对， 用美食去驱赶鼠疫的这样一些地方 啊。然后你还想在这个夏天做什么事呢？ 在这个夏天吗？还能做什么事？滑雪好了。 然后同学，你除了带你女朋友去旅游，你还想做一些其他什么事吗？ 跑跑步，打打球。 跑跑步打打球，你们想怎么跑？ 我不行，你想怎么跑？ 你可以倒立着跑，其实也可以。 来，我请我们主持人示范一下，快点去， 好好 示范一下。 好好，主持人可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说，主持人，你想带你女朋友去干嘛？ 我想可以带她去游泳啊，比如说夏天这么热，我们可以去游一下泳。 去哪儿？ 也可以去海边啊，比如说冲绳啊。 这主持人还追随别人的脚步，因为什么我到冲绳，你要去冲绳？你可以换一个地方吗？就别的海边，譬如说在国内 啊，可以去大连啊，我觉得大连这个城市不错。 啊，你去过吗？我还没去过。 我去过，还有青岛，青岛也不错。 啊， 还有连云港，连云港也不错。 你在他们评语中只有很不错的。 邓浩同学，除了去成都这么热的地方，你还想去什么地方？ 这么热的天，你要再远要嘛就是跑到半球以下，那南半球啊。 南半球， 毕竟现在是冬天。 哦，南半球冬天，对对对。那其实我去过一个地方嘛，就是南半球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啊，这个城市非常棒，真的。 我还没试过。 它里面，它那边的街道特别整洁，然后风土人情特别吸引我。那边的探戈舞曲真的是特别棒。 所以你有跳过吗？就跟他们一起跳？ 没有跳过，我是看他们跳的。 你就看人家跳。 嗯，好，然后同学，我们既然说了去旅游，如果你跟女朋友是待在家里，你们想干哪些事呢？ 待在家里这么热，就一直待在家里就好。所以就是挑那种可以持续时间比较久的活动，比如说打游戏、看电影这种。 啊，打游戏啊！你们打什么游戏呢？你们 王者荣耀 啊？王者荣耀不是最近很火的一款游戏吗？ 对，而且它就是让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同时爱上。就是对，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开始玩王者荣耀，然后前三天就没有再赢这场游戏，就没有赢下任何。 从来没有赢过，是不是？ 有赢过两局，但是是因为对手掉线。 哦，那你王者荣耀一天玩多长时间呢？跟女朋友？ 我觉得玩游戏就还是有适度吧，所以就一两个小时就够了。 那你平时玩多长时间？ 我基本上就，我知道你是玩八九个小时的人，在这里我就不批判你了。 这位嘉宾怎么知道我玩八九个小时？ 因为就是打电话给你就被挂断，我过二十分钟。 嘉宾，我认识你吗？真的不，我不认识你。 默默的过二十分钟。就传一条信息说啊，不好意思，我刚在王者荣耀 啊，这个都被你发现了，真的不好意思。那你跟女朋友玩王者荣耀，你玩怎么样？ 就负责他负责带我，因为我个人对这件游戏还没有很好的掌握。 所以说你女朋友玩得很好了， 还不错吧？ 还不错，然后每次都赢还是都输？ 基本上我在他就会输，因为光顾着带我。 那你女朋友不会抽你吗？ 就也没有办法 啊， 但他抽我了，他还是要承担他输的命运。 他同学的女朋友真的是很迁就他。那除了打游戏，你们还想做一些什么其他的，比如说运动，你们做吗？ 可是你不是说在家吗？就是现在要出门了，运动的话，如果非得带着他，你就选那种羽毛球这种需要双人以上的那种配合的游戏 啊。哦，羽毛球我觉得不错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面呢，我会给大家带来一首岁月神偷，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跟女朋友在一起的岁月。好的，谢谢，再见各位听众们。拜拜。 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